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13集，摄魂术。说话间，外头有两个人走了进来。走前边的是天尊，他背着手进了院子。 林业火和邹良两个娃啊，越来越会闹了呀，还滚得跟俩泥人似的。 众人闻言直望天，而天尊身后走进来的正是阴侯。沈星月一眼看到阴侯，愣了。良久，沈星月叹气，物是人非，他们三个已经老成了白发老叟，而阴侯眼前这个男人却和当年一样，几乎没有变。阴侯这张脸勾起了他太多回忆，沈星月扪心自问，他究竟恨阴侯什么？是恨他没有接受师妹的爱，师妹因为他而惨死，还是恨他太优秀，高高在上，那个层级他们永远无法触及？沈星月到了一旁桌边坐下，叹气： 唉，我兄弟不能就这么死得不明不白呀，临死还要毁他一世好名声，他不该有这样的下场。 众人看着这老头，觉得是挺可气，同时也挺可怜，早知如此，当初看开点多好，如果当初放下对阴侯的那口怨气，说不定现已经儿孙满堂，共享天伦了。 那个小姑娘呢？ 众人一愣，看阴侯，包大人一时也没闹明白。 哪个小姑娘？ 就爹娘被杀的那个，让他来认一下人。 包大人盯着阴侯看了一会儿，见他说的随意，不过不像是说笑，虽然不明白其中含义，但包大人向来对阴侯和天尊很是尊敬，立刻叫人带来了那个小女孩。那小女孩怯生生的，她已经认识包大人了，所以躲到了包大人身边。包大人让人将萧长青带来，并且嘱咐那小女孩不用害怕，认一认昨夜行凶的凶手是谁。不一会儿，萧长青在孟梵天和刘望川两人搀扶下走了进来，他此时面如死灰，看着已然是没什么生气了。 是不是那个人？ 小姑娘顺着包大人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看到萧长青之后，立刻又缩到了包大人身后。萧长青也不知道那孩子是谁，听他兄弟说了，是他做梦的时候杀的那户人家仅存的一个女孩，老头捶胸顿足： 我是造了什么孽呀？ 这时就见那小女孩又探头出来看了一会儿，随后摇摇头，扬起脸看包拯： 不是他。 众人一愣，包大人也一愣，萧长青哭声也停止了，他几个兄弟也不敢相信的看着那女孩。 小妹妹，你确定？ 那个人比他年轻，不过穿的衣服是一样的。 你再看看，真的肯定？ 嗯。 你再想想，那凶手杀人的时候，用来抓刀的是左手还是右手？ 右手。 众人都看萧长青，萧长青却是右手拿刀，然而萧长青自己却是愣了，他兄弟也愣了。 我兄弟是左撇子，不过世人都以为他是用右手。我们几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找阴侯麻烦，师妹就跟我们怄气，跟我们打赌，我们中了他的计，输了他就罚我们连着几天都用反手。当时我们生活各种不方便，不过他被我们逗得很开心，所以我们也就一直用反手，这些年都养成习惯了，所以除了早些年认识我们的人之外，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是习惯用右手还是左手。我师弟根本不可能用右手杀人。 不可能是什么意思？ 他右手当年伤了，现在还有旧患，根本使不了刀。 果然有蹊跷。 阴侯为何有此怀疑？ 客栈里那些死人都是被右手杀的。 阴侯刚才显然是去过客栈了。 我问了几个西海派弟子还有酒楼伙计， 他们一个都没有看到萧长青杀人的具体过程，只是看到他全身是血的冲出来，然后身后有好多死人，还有几个受伤弟子呢，是被他推搡的时候弄伤的，再加上酒楼伙计吓疯了大喊大叫，所以大家都以为萧长青杀了人。 这么说有人嫁祸？ 众人都看萧长青，萧长青此时有些混乱。 可是我明明我记得那些人都是我杀。 你用左手杀的还是右手杀的？ 我不记得细节，但我记得那些人是我杀的。 萧长青皱眉，阴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。 哎，你们四个草包又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了？ 没有啊。 师父，什么情况？ 是十分高的高手，给他使用了迷药的同时，还使用了摄魂之术。 嗯，当年摄魂术米心是最强的，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，江湖上这么多年都没有出现过一个精通摄魂术的高手，这次倒真是有点意思。 案情突然峰回路转，原本已经板上钉钉成了杀人犯的萧长青，却有极大可能是被人嫁祸的，于是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嫁祸他的人。 如果不是萧长青杀人，那真凶是否就在客栈里？ 那客栈蛮大的，住的基本都是西海派的人，但是西海派那群人总是擅离职守，前后窗户又多，我们都在前门，后门和后窗户基本没人管，如果真有什么高手混进来之后再悄悄溜走，想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并非难事。 真影，当时有什么可疑人物吗？ 这可难说了，当时四周围全是人。 众人都皱眉，的确是谁也没想到萧长青竟然是被嫁祸。 如此精妙的嫁祸，对方和萧长青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 谁那么恨你们？ 四个老头下意识地看一旁喝茶的阴侯，蓝狐狸就瞪眼。 一直都是你们一头热的在恨公主好不好？ 四人也不说话了，继续憋着。这时林业火和邹良从外边进来了，林业火洗了把脸，凑到公孙身边，十分纠结地看他。 神医，那哑巴用鸡蛋拌泥巴给我敷脸了，我脸会不会烂掉，或者长斑，或者长痘啊？ 众人有些无语地看着林业火，公孙眨了眨眼，还没开口，邹良按着他脑袋往旁边一推， 说正经事呢，别再插。 林业火按着头不满地瞧邹良，这时天尊突然问林业火， 哎，你不是早早的在客栈屋顶上蹲着了吗？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没有？ 啊，可疑的人？ 嗯，就在我们都被前面的人吸引了注意力的时候，哎，有没有人从后门溜出去？ 嗯，我倒是没看见，不过可能有人看见了。 谁？ 那家客栈后边是叶星他们的客栈，我蹲在客栈顶上的时候看到叶星推开窗户往外看，大概是被声音吸引了吧，看到我还对我指了指客栈的方向，不过我没明白什么意思，然后天尊来了之后我就专注看前面了。 叶星对你指了指客栈的方向？ 嗯，大概什么时候？ 就萧长青跑出来之前，也没多久。 叶星也许看到了什么，我去找他问问。 不用问了，这不是来了吗？ 这时外头叶星在王朝马汉的引路下走了进来，众人都转脸就见叶星笑眯眯进来了，手里拿着个龙屉。叶星将龙屉放到桌上， 荷叶粉蒸肉。 众人有些不解地看他，叶星依旧笑眯眯的。 之前你们帮我查明了我师父的死因，算是谢礼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拿粉蒸肉当谢礼，这是来谢展昭的，还是来谢小四子的？小四子闻着香味了，陈心儿就给拿了几双筷子来，展昭忍着不吃，不过闻味道，这粉蒸肉好像和以往吃到的不同。 不知道是许县哪儿卖的，我竟然没吃过，没理由啊。 这是一夜教的厨子做的，别的地儿吃不着。 白玉堂递了双筷子给展昭，展昭拿着筷子瞧着白玉堂，白玉堂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衣襟，气定神闲的。 不怕，我有定心丸，我们家猫管不走。 展昭被白玉堂的样子逗笑了，白玉堂的样子略嘚瑟，真是难得一见。叶星拖着下巴，有些好奇地看白玉堂。 白兄，不尝尝？ 哦，我吃糖。 白玉堂从怀里拿出一个纸包来，拿出一颗水果糖扔嘴里。叶星惊骇地看着白玉堂手里那包糖，对这包糖无比的好奇。他对白玉堂自然是了解的，这位少爷平时最多赏脸喝个酒，对食物没太大兴趣。起先众人都觉得他没味觉，不过后来发现他的味觉是太挑剔。而白玉堂对零嘴之类的就更加嗤之以鼻了，竟然会在怀里藏一包糖豆，这糖豆是金子做的还是宝石做的？其他人也面面相觑，天尊摸着下巴也疑惑地看着白玉堂小心藏好的那包糖。 我家玉堂三岁半的时候就不爱吃糖了，这糖豆有蹊跷啊。 书呆，那什么东西啊？ 目测跟我上次买给小四的水果糖是一个包装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